季节，最远的诗篇。

忘了熟悉，我情愿闭上眼睛，任凭此生此世长睡不醒，你就是我的来生。 觉得也很爱，

是埋怨，终究有面对，喜欢收拾泪水，自己心甘情愿。耶耶耶耶，谁是错，谁是对，再也无所谓，这是我的选择，绝不能说。